伤感，不再灰暗。 忘掉吧那些无谓的牵挂，让今夜归我吧。今天你是不是陪我回家？今天你是不是陪我回家？忘掉吧那些无谓的牵挂，只要你现在陪着我。

知道一下，我喜欢看你不好意思模样。晚上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， 我也想。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，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。等等去哪里晚餐，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。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， 有你互补更完整。 爱了从此这两个人不想分开了。天生一对就算做的也好快乐，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，想我 我的怎么生 都有你陪着。天生一对你愿永远爱的天真，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难缠，珍惜相遇的缘分相爱着。可是却很认真，从此手跟握紧了，深爱着。